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使圣剑准确地刺中了小舞的身体，那神级的攻击充满了千仞雪极度火焰的一击，毫无保留地轰击在小舞身上。就算有小舞这个阻隔，他也依旧能够轻松地贯穿已经没有多余防御力的唐三的身体，将他们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杀。就在这所有的一切已经出现在千仞雪脑海之中，他心中已经开始有些怅然若失的时候，就在下方的胡列娜已经再次跪倒在地哭喊出声时，谁也没想到的变化出现了。天使圣剑刺到小舞背后的一瞬间，突然一层强烈的红光骤然从小舞身上爆发开来，竟然将那炽热的太阳之火完全阻隔在外。千仞雪骤然一惊，赶忙加力将自己的神力完全注入到天使圣剑之中，但是忽然那红光却完全释放，化为一个巨大的红色漩涡，将唐三和小舞的身体席卷在内。而那恐怖的红光在一瞬间将千仞雪的太阳真火完全震碎，巨大的反震力连带着他的身体也是倒飞而出，原本在唐三身上和正在侵蚀小舞身体的罗刹神力瞬间化为乌有，就像是被完全净化了。唐三和小舞原本已经充满死志的双眼不禁都流露出了震惊之色，唐三只觉得怀中抱的不再是小舞，而是一块炽热的火炭，那股灼热的温度甚至还要超过千仞雪的太阳真火。而小舞的感觉则是完全相反，他只觉得自己体内那原本已经沉寂了的冰冷寒气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一般轰然爆发，前所未有的瞬间炸开，蔓延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他整个人都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红色将小舞的身体渲染，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小舞身上的衣服就已经荡然无存，整个人完全变成了如同烧红金属一般的样子。刺目的红光晃花了唐三的眼，但他又怎么可能放开小舞呢？哪怕是小舞会将他烧死，在这个时候也要紧紧地抱着他。神奇的一幕就这样在嘉陵关前上演，在万众瞩目之下，小舞那变得通红的身体竟然一点一滴地向着唐三体内融了进去，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金属硬生生地烙印在了唐三体内。比比东此时已经稳定住了自己的身体，身形一闪冲到了千仞雪身边。千仞雪满是骇然地扭头向他看去，眼中流露着询问的光芒，他怎么也不明白这红光究竟是如何而来的能量，竟然连他的神级攻击也无法攻破。但是当千仞雪看到比比东的脸色时，他的心不禁沉了下来。比比东那原本惨绿色的狰狞面庞此时此刻竟然完全变成了白色，而且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着，从四面八方向他凝聚而来的紫黑色气流更是变得异常散乱，仿佛遇到了一股强大的排斥力，不敢接近比比东的身体。尽管千仞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一把拉住比比东飞速后退，眨眼已经飞出了数千米之外。他隐隐感觉到比比东的变化正是因为唐三和小舞身上出现的那层强烈血色红光。 啊，不，这不可能，那是…… 尽管比比东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吸收怨念和邪恶气息的能力，但看着那红光，他眼中的恐惧却没有丝毫减弱。嘉陵关城头，原本已经绝望了的大师等人也瞪大了眼睛看着半空之中那巨大的血色漩涡。 国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师他 我不知道，可是这怎么像是武魂融合技呀？这是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和一个神进行融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今日之前，唐三和小舞绝对不知道这种融合的方法。 而那充满奇异气息的血色漩涡更是让大师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是凶是吉，大师不知道。眼看着空中那血色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剧烈，他的心跳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小五的身体一点一滴地融入唐三体内，那无与伦比的炽热竟然连唐三的海神神装都无法产生任何阻挡作用，仿佛那海神神装被完全过滤了一般。小五的神情是十分奇异的，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与唐三贴合，他的眼中却渐渐流露出了一丝喜色。 哥， 小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又向我献祭了？ 唐三想要抗拒这炽热的力量，但他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无法移动，而且就连身上的海神神装也正在一点一滴的崩溃，一块一块的融入自己体内而消失。小五的双腿和腰部已经有一半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那无与伦比的炽热感仿佛令他自己也完全燃烧了。 不，我已经是人类了，又怎么能再次献祭呢？还记得当初我所吸收的那柄修罗魔剑吗？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并不是他选择了我作为传承对象，而是他选择我成为了他的剑鞘。 剑鞘？ 唐三呆呆地看着小五，就在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小五却猛地张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他那炽热的身体也在无与伦比的高温之中轰然融入，彻底与唐三化为了一体。在剧烈痛苦与小五消失在自己身上的双重刺激下，唐三仰天怒吼，无与伦比的杀戮气息轰然爆炸，原本围绕着他和小五剧烈旋转的红色漩涡也在这一刻被炸得粉碎，化为一道道红色气流融入到唐三体内。此时此刻，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周围千米之内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血红色，能够清晰看到一道道血色红光不断从地面涌出，融入到唐三体内，他身上更是交替地闪烁着蓝与红两色光芒。这诡异的能量波动每一次爆发，就会令唐三身上涌出一股庞大的能量波动。 修罗神， 比比东口中终于吐出了这三个字，他心中万分不愿意承认，但是这展现在他与千仞雪面前的庞大红光正是来自于修罗神的神力，也只有那修罗之力才能让他如此惊惧。修罗与罗刹共同掌控杀戮，修罗神掌控的是世间一切杀气，而罗刹神掌控的则是邪恶与怨念形成的怨恨杀戮，两者之间虽然同属杀神，但却格格不入。修罗神的气息正是罗刹神真正的克星，甚至比光明神对他的克制还要恐怖。用更加直接的方法来形容，修罗神就是光明杀神，而罗刹神则是黑暗杀神。修罗的光明是纯粹的光明，而罗刹的黑暗则是浑浊的黑暗。身为神界五大巨头之一的修罗神，在整个神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强大神奇，此时他所散发的气息，比比东又怎会不感到恐惧呢？ 你怕什么？修罗神又如何？我们能斩杀海神，也同样能够斩杀修罗神。 千仞雪作为天使之神的传承，他并不知道修罗神有多么可怕，修罗神的气息也并不克制他，此时的他反而要比身边的母亲更有勇气。 不，那不是单纯的修罗神。 比比东痛苦地闭上双眼，他此时竟然有些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修罗神的气息所产生的威压，令那些刚刚融入到他体内的怨念和邪气在剧烈的躁动颤抖着。没等千仞雪发问，眼前的一切已经向他解释了比比东的话。唐三身体周围闪烁着不稳定的蓝与红两色闪电，就连他的双眼也不断交替地闪烁着红色与蓝色，他的面容已经有些扭曲了，显然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修罗神，海神， 难道他一个人的身体竟然能够承受两个神的神力？这不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千仞雪话音未落，突然唐三的身体剧烈一震，似乎是要将什么东西抖出体外。摇身一晃之中，那红蓝两色光芒骤然分开，一个巨大的蓝色虚影出现在他背后，而他的本体却已经完全变成红色。那红色的铠甲明显要比海神、天使神、罗刹神的神装都要大上一些，而且上面的花纹也要更绚丽得多。在他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锤子，锤子上魔纹闪耀，竟然就那么在他手中融化了。强烈的红光伴随着无与伦比的杀戮之气悍然爆发开来，锤子所化的红光重新凝结，一柄两米多长的巨剑凭空出现在唐三掌握之中。唐三的双眼变成暗红色，这一身血色铠甲上布满了红色利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尖刺突出。前所未有的压迫力令千仞雪先前还极为旺盛的战意被完全压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唐三比起海神唐三更加恐怖，而出现在唐三背后的那个蓝色虚影却并不十分虚幻，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那也是唐三的容貌。他身穿蓝色海神神装，手持蓝色的海神三叉戟，显然并不是海神最强的金色状态，但他那叠加在血色唐三背后的身影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 血色唐三，或者说修罗神唐三，缓缓抬起头，冰冷毫无感情气息存在的血色双眸凝视向比比东和千仞雪。 很惊讶是吗？我告诉你答案，这是我和小舞的武魂融合技，双神共存。 是的，当小舞的身体完全融入到唐三体内之后，小舞所吞噬的修罗魔剑能量与唐三昊天锤上所拥有的修罗神力瞬间合二为一，再与唐三本身的神念进行融合，就成就了眼前这独一无二的完美武魂融合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